是否早点下来，你和我也会变心。经他这么久，何终要分？狂风吹得凄凄，明月也被淹没，繁星一片迷茫尘埃。 早晨的上班路上，欢迎来到今天的和你去吹风，问候大家，我是江帆。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前辈妮《风的季节》。关于这首歌，可能更火的应该是徐小凤的版本。徐小凤唱的是粤语版，而前辈妮呢唱的是中文版。梅艳芳还翻唱过《风的季节》，但是她翻唱的是粤语版，徐小凤那一版的。但是她翻唱这一首歌之后呢，也是一举拿下了首届香港新秀歌唱大赛的冠军，因此而步入歌坛的。好的，那北京时间的8:22，今天地面上有很多的外事活动，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交通情况。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显示，目前本市城区之内与正常速度相比，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分别是，首先来看高速路方面，京承高速北向南万和桥附近有0.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京开高速南向北，从福兴路到福瑞路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京沪高速北向南，18里店桥附近有0.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9公里。京藏高速北向南，从西小口路到军民团结路有6.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9公里。京通快速路东向西，从建国路到京通快速路辅路有5.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6公里。其实我们来看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从黄寺大街到安德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西直门桥北向南，从德胜门西大街到中大安胡同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从西土城路到二环有1.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辅石路西向东，从京拉线到辅城路有3.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西二环北向南，从蔡胡营南路到复兴门外大街有4.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黄舒骏和于台烟，爱如此徘徊。那么继续我们来看一下普通道路方面，京藏高速辅路北向南，从石板房南路辅路到北沙滩路有0.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中关村北大街北向南，中关村北大街辅路附近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京密路南向北，从江台路到万虹西街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江庄路东向西，从湖光桥到鼎城路有0.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 广安路西向东，从水口子街到马连道路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来听《爱如此徘徊》。 心在颤悠，离他太远，悠悠无声漫无忧。 他那似笑非笑的笑容，神秘的背后藏着什么？什么样的人才能拥着他梦？如果幸运的人就是我， 我最爱你，爱你。

好玩的哈。那这个时间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的爸爸妈妈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好像我爸我妈是相亲认识的。好吧，那北京时间的8:35，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满江，我只在乎你。我还是很喜欢那一句话，那个年代车马很慢，书信很远，所以才能够一生一世只爱一个人。 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说即将要离去，我会迷失我和自己，投入茫茫人海里，不要什么诺言，只要天天在一起。我不能只依靠，偏偏回忆活下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所以我求求你别让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 歌的里面人不在，就让这首歌在，回忆也还在， 就让这一首歌今夜一直重复。我们都没错，只是看清楚原来不懂的事，哦，没什么好说，现在先不要说，就让我们沉默，最后的拥抱，爱情的终点是分手的时候，就让我们自由。回忆一幕幕就像一场电影，原来一直感动，哦，电影终要结束，结束难免痛苦，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和你去吹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比较火的一件事情哈。5月12号那天，全球爆发了大规模的勒索病毒入侵的事件。我记得应该是昨天早晨吧，上班的时候一打开电脑，右下角360直接弹出了一个防止勒索病毒，要求全面的来净化电脑这样的一个提示。那这个勒索病毒呢，这两天也真的是可以说是名声大噪，名气如日中天哈。但是呢， 伴随而来的也是产生了一些不太好的现象。很多网友呢会借勒索病毒来骗钱，自称呢说有一个勒索病毒的恢复工具只需要20块钱，你买过来之后呢，如果你不幸中了这个勒索病毒，就可以直接免费的去恢复了。20块钱来预防这个勒索病毒，想想啊，这应该是一件不是特别可能的事情。于是后来呢，经过调查发现呢，实际上所卖的这个恢复工具是现在市面上已经推出的免费的工具，而且呢并不能够完全的达到恢复勒索病毒这样的一个效果，只不过是借着这一次事件的一个炒作，一个赚钱的太好的一个小方法哈。所以在这里江帆也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在 QQ 群啊、微信群啊，还有说这个淘宝、天猫啊等等方面看到自称是免费恢复勒索病毒这样的工具的话，一定不要相信。那么我们继续听到的这一首歌是很甜很甜，来自两个非常甜的小女孩唱的《爱的号码牌》，他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呢叫做 Sweetie。杨钰莹自出道以来呢，一直被所有的喜欢她的粉丝们称为玉女这样的一个形象。那她是92年的时候演唱了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我不想说》开始走红，到后来比如说我们脍炙人口的《让我轻轻地告诉你》、《我在春天等你》、《心雨》等等的歌曲都为大家所传唱。那么这时间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玉女杨钰莹的《落花》，听她的声音仿佛就能想到她那一副很甜很甜的天使一般的面庞。 风轻轻，我轻轻，摇曳飞舞秋月里，落花遍地是秋天的美丽，谁都会疼惜，落花是飘在风里的

该起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坐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像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那天晚上满天星星，平行时空下的 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胡夏《那些年》，仿佛思绪一瞬间就给拉到了那个非常纯真的学生时代。那么今天这个“一带一路”的峰会也是正式的闭幕了。我们来看哈，网友们统计的说，“一带一路”期间，哎，对这个中国普通老百姓出国的一点影响，就是说有人统计哈，说超过42万人次中国游客入住“一带一路”的国家房源。南方日报讯15号房屋共享公司 Airbnb 发布了“一带一路”的图景报告，报告显示 Airbnb 的房源呢是遍布了世界的191个国家和地区的6.5万个城市，那涵盖了是所有“一带一路”的国家。过去一年当中呢，有超过42万人次的中国游客入住所有“一带一路”国家的 Airbnb 房源，同时呢，近34万人次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Airbnb 用户入住了中国的房源。哎，就相当于中国人去到一带一路其他国家有42万人，那一带一路国家呢来中国的有34万人，其中呢上海、北京和广州是造访人数最多的城市。哇，这个数据听起来感觉非常的振奋人心哈。Airbnb 呢在中国也好，在很多欧美国家也好，都是非常的受欢迎的。那其实说到出国这一件事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最近九五九电台和895电台联手主办的电台小记者出国游这样的一个项目了。那我们去到的国家呢是英国，出发的时间是7月24号，回国的时间是8月7号，全部一共15天的时间整。15天呢，我们的小记者们会去到伦敦，去到曼彻斯特，去到温莎，哎，英国的很多个非常著名的城市，来向国内的电台做17期的连线报道。所以在节目当中，先给我们的小记者们加加油，预预热哈。当然，我们现在小记者的名额呢，也是这小记者团也是在逐渐的壮大。但是我们还有最后的几个报名名额，所以说哈，如果还有 有听众没有关注到我们这一次活动，那正合适听到江帆现在在念叨这个事儿的话，就可以发一个微信哈，我们关于这一次小记者行程的工作微信号码呢是13552053567，电话微信是同步的13552053567，您都可以加微信或者是打电话来详细的咨询一下。小记者暑期英国夏令营，我们出发啦！欢快的节奏来自张学友，歌神大哥的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现在正在路上的你，哎，不知道你是哪儿的司机呢，总之我相信你一定都驾驶着北京的梦。好了，那今天呢和你吹吹风马上要和你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地面的交通情况。我们来看目前本市城区之内连续拥堵时间较长的道路有侯潭县北向南友谊大桥附近连续拥堵152分钟，京藏高速北向南从石本坊南路辅路到军民团结路连续拥堵132分钟，中关村北大街北向南中关村北大街辅路附近连续拥堵130分钟，京藏高速辅路北向南从朱辛庄中路到北清路连续拥堵122分钟，玲珑路西向东从蓝电厂南路到北洼路连续拥堵105分钟了。所以提醒以上我们要从这些道路经过的司机朋友们哈，听众朋友们注意及时的避开绕行。好了，那北京时间的9点整，今天的节目和您说再见了，不要走开，接下来还会有其他的好音乐在陪伴。